日日夜夜不停奔流，眼眸回忆梦也带走，我眼里闪着灯火，找不到爱的线索，只能把情歌唱成离愁，唱到风水已难收，谁的泪不停流，相思河畔却只有相思人在守候，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，哦哦，一嘿哟，心已在相思里沉默，哦哦，一嘿哟，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。 Thank you.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